小男孩乔恩戴着圆圆的棒球帽，把手插在裤兜里，他正站在一家宠物专卖店的门口。这是奇异宠物专卖店，听名字嘛，他们一定卖的都是一些很不平常的宠物。在橱窗里面正趴着一只在睡觉的大犀牛，它的鼻子的那个地方长出一个尖尖长长的角。哦，这真是头威风的大犀牛，它的个头那么大，还有两只小小的耳朵。乔恩走进宠物店，哦，柜台上写着不讲价不退换。这个店里真的有很多奇异的宠物，什么猩猩啦，变色龙啦，大蟒蛇啦，大嘴的鸟啦。哦，墙上还有海报写着河马在里面。不过乔恩什么都没有看，他指着橱窗对老板说，我想要大犀牛。乔恩买下了大犀牛，他牵着犀牛脖子上的绳子带着它回家去。当他买下大犀牛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把大犀牛带回家里，放在院子里面。他在秋千上趴着，看着这头大犀牛。它是一头不错的宠物，又安静又害羞，就待在院子里，谁也不理。大犀牛站在院子里面，乔恩很想跟他玩。过了几天，乔恩试着像对待小狗那样把一只网球扔出去。嘿，捡回来，快去把球捡回来。可是大犀牛站在那儿，竖着它尖尖的脚，眯着眼睛，连动也没有动。我发现我的宠物不会捡球。乔恩又试了试飞盘。嘿，快看飞盘，接住它，接住它。大犀牛只是用眼睛看了看飞盘，连脚趾头都没有动。拜托，接住它吧。唉，我的宠物不会接飞盘。那棍子怎么样？乔恩把一节木棍扔出去。嘿，捡回来，捡回来，快把棍子捡回来。犀牛皱起了眉头，他一点也不想捡棍子。我的宠物也不会捡棍子。哦，打个滚儿，握握手。我的宠物什么也不会，它连翻滚也不会，它真的什么也不会。大犀牛好像一点也不在乎，它干脆闭起了眼睛。可乔恩却失望地用手插着腰。于是乔恩请来了一位犀牛专家。犀牛专家问， 他有没有用力拽自己的绳子呢？ 乔恩说，没有。 那他袭击过别的犀牛吗？ 乔恩说，没有。 那他有没有在你们家的地毯上大便呢？ 乔恩说，没有。 那你还担心什么？这头犀牛非常正常。 乔恩说，可是他什么也不会呀。那个专家对乔恩说， 实际上犀牛只会做两件事情，用它的尖角扎破气球，还有在风筝上扎个洞。 专家走了，乔恩真是不敢相信，用尖尖的角戳破一个气球和在风筝上扎个洞，这算什么本事？真是太无聊了。乔恩马上想到，要是我牵着我的大犀牛去公园，碰到有人在卖气球，那会怎么样？ 说不定犀牛会突然来了精神，追着那个卖气球的人，想用尖角把所有的气球都戳破了。乔恩就这样牵着绳子带着他的宠物犀牛去了公园。公园里真的有个卖气球的人，他的手里抓着一大把的绳子，绳子上面系着一大堆的气球。他把气球卖给小朋友。乔恩牵着犀牛路过那个卖气球的人，可犀牛闭着眼睛，还好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乔恩又想， 要是公园里还有人在放风筝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 说不定大犀牛会突然来了精神，他跳起来追赶那个放风筝的人，然后站起来用尖角刺破风筝，在风筝上刺个好大的洞。乔恩带着犀牛继续在公园里走，真的在草地上有很多孩子在放风筝。风筝有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有的飞得很高，有的飞得很低。乔恩牵着犀牛从放风筝的孩子中间走过去，可是犀牛一直闭着眼睛，好像什么也不在乎。哎，还好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的大犀牛没有去戳破气球，也没有在那些风筝上扎个洞。现在乔恩有点怀疑他的宠物了，也许是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，已经不想玩了。也许我一开始就不该买犀牛，应该买一头河马。对，河马一定更好玩一些。犀牛开始吃草地上的草，乔恩有点失望。从公园回家的路上，乔恩牵着犀牛路过银行的时候，看到银行门口乱成一团了，好多人指着天上大喊， 抓住他们，抓住强盗。 警察也来了，警车停得到处都是。乔恩抬头看向天空，两个强盗刚刚抢劫了银行，从银行抢走了一大堆的钱，现在他们逃跑了。其中一名强盗坐着热气球逃跑了，另外一名强盗坐着滑翔风筝逃跑了。 抓住他们，抓住他们。 可是他们飞上了天空，警察也没办法。热气球上的那名强盗还在嘲笑人们， 嘿嘿，看你怎么抓住我，看你们怎么抓住我。 乔恩生气极了，他指着天空当中的热气球，然后看了看他的宠物大犀牛说， 嘿，犀牛，听我的命令，去戳破那个气球。 没想到听完了这句话，大犀牛突然向空中猛地一跃，它飞起来了，飞到了天空中。它慢慢地接近热气球，然后用它的脚猛地戳向热气球。乔恩惊呆了，砰！热气球破了，砰！强盗掉了下来，马上就被警察抓住了。于是乔恩又看了一眼他的大犀牛指向另外一个强盗做的滑翔风筝，他喊道， 快去把风筝扎个洞。 他的大犀牛在天空中继续飞着，他冲向了风筝，然后用他的尖角在风筝上戳了一个巨大的洞，咚！另外一名强盗也掉了下来。不过别担心，前一个强盗掉在了水池子里，后一个强盗掉在了警察拉好的安全网上，他们都没有受伤，只不过被警察抓住了。这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惊讶极了。他 家张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。 嘿，表现得好极了，回来吧，我的犀牛。 犀牛从天空中慢慢地飞呀飞呀飞呀，落到了地面上，回到了乔恩的旁边。 警察局长连忙走到乔恩的面前，指着犀牛问： 嘿，小伙子，这是你的犀牛吗？ 乔恩说：是的。 嘿，真棒，你有一头非常特别的宠物，它能戳破气球，还能在风筝上扎洞。 乔恩说：是的，你知道它还会干什么吗？ 警察没有想到，不过乔恩心里明白得很。 嘿，我的宠物是最棒的，它还能飞。 乔恩骑在了大犀牛的脖子上，大犀牛带着它飞了起来。地上的人群都向天空中的犀牛和乔恩挥着手： 再见，谢谢，真是奇异的宠物，太厉害了。 他们飞过一条又一条街， 哦，当然，他们也飞过了奇异宠物专卖店。 乔恩还摘下帽子，向宠物店挥了挥。他看到宠物店的橱窗里面趴着一只大大的河马。 我可不会买什么河马，我的犀牛是最棒的宠物。 听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 有一种大型动物， 地球上还没有人类。 他们就占据了整个地球。 他们有的吃草，有的吃肉， 有的会飞， 有的会跑， 还有的会游泳。 他们长得跟现在所有动物都不一样。 据说鳄鱼跟他们有点像哦。 据说鳄鱼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动物来到了这个时代的。 如果想了解他们， 就要去土里挖。 对，对了 啊，发现了一块骨头。 哦， 瞧，这是谁的骨头？ 就是他， 他的名字就是 恐龙。 啊，唐耳朵，你说在你的科学课上，我们俩就这样表演，能不能得第一名呢？ 当然了，因为你本来长得就很像。 你说我长得像什么？ 恐龙。 唐耳朵，既然我长得这么像恐龙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在几百万年前、几亿年前、很久以前就已经灭绝了、没有了、消失了、不见了呢？ 不，由此可见，以前有一种大型的食肉类的恐龙，就很像你。 啊，既然我的亲戚们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我，那我决定我去找他们了。你的科学课表演你自己去吧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个小男孩他叫呱呱，有一个小女孩他叫团团。呱呱四岁，团团三岁。今天呱呱敲敲门对团团说： 团团，我来找你玩了。 团团回答： 我妈不让我穿着睡衣见别人。 那我走了。 呱呱刚迈出三步，只听团团嚷嚷着说， 呱呱回来吧，我把被单子围上了。 科学课上，老师问大家，我们从大自然认识到许多事实，许多例子，比如说，由于直觉，一种动物不喜欢另一种动物，或者是仇恨另一种动物，比如说，狗不喜欢猫，狐狸呢，就捉母鸡，蜘蛛是苍蝇的敌人，等等。那么今天有谁还能够给我们大家举一个天敌的例子呢？这个时候呱呱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， 例如学生和老师，爸爸和妈妈。 四岁的呱呱近来挺神气的，让妈妈看看她手上爬着的一条蠕动的毛毛虫。呱呱的妈妈一见毛毛虫就全身一激灵，可她还是假装镇静的说了一句逗呱呱玩的话，呱呱，快把它弄到外面去吧，它的妈妈一定在找它呢。呱呱转身走了出去。呱呱的妈妈以为达到了目的，谁知道呱呱不一会儿又进来了。这次她手上拿着两条毛毛虫，她对妈妈说， 我把虫妈妈接来了。 今天晚上三岁的呱呱已经躺在床上了，她和爸爸说， 爸爸去给我拿一个苹果吧，我想吃苹果睡觉。 哎呦，妈妈都说了太晚了，这苹果它都睡觉了。 不，小的也许已经睡了，但大的肯定没睡呢。 妈妈带着四岁的呱呱到超市里边去购物，进了门之后呢，就去掉了孩子的裤带。售货员阿姨特别奇怪，她趁着呱呱妈妈正在选商品，就低头问呱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呱呱马上回答阿姨说， 我两只手忙着提裤子，就不能到处抓东西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首钢大地金鼎街幼儿园的王佳怡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诗，卜算子咏梅。 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疑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卜算子咏梅。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疑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饼不碰盆，盆不碰饼。